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今天的位置，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锐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那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啊，在这里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么今儿的节目呢，我们还是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梁老师中秋快乐。 听众朋友好，大家这会儿今儿这天适合睡觉哈、 啊，是不适合出去玩哈、 啊？不是，适合睡懒觉啊。 嗯 嗯，我相信很多年轻人这会儿都好不容易啊放一假，睡个懒觉吧。 嗯嗯，那我们来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啊。爱拼才会赢，聚焦足球方面，国足现在是一天两练，全力备战12强赛第3轮比赛。赛场直通车，我们看看篮球方面啊。有消息源表示新赛季 CBA 季前赛的时间和地点将会改变。体坛真人秀关注全运会中北京健儿们的表现。那么如果有时间，我们会带您看看男排亚锦赛的消息啊。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可以给我们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清小瑞留下您的观点。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爱拼才会赢， 咱们先跟梁老师看看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上周说了，世预赛12强赛，国足将会在10月7号对阵越南，10月12号对阵沙特，比赛是都会在阿联酋的沙加来进行。目前国足已经开启在沙加的备战工作。北京时间9月14号，中国男足呢是进行了抵达沙加后的第二次室外训练，除了张琳芃之外，剩下的30名队员全都参加了这次合练。球队计划在22号之后会邀请热身对手来进行热身赛，而且据说这次训练的量啊，李铁指导给安排的还是挺大的。队内唯一的一名00后的小将朱晨杰表示呢，球员们在训练后啊都累得讲不出话来。他表示说，最近强度很高，有的时候一天一练，也有一天两练。两练呢，一般就是上午在健身房训练，晚上会做一个高强度的有球循环的体能训练，当然也有高强度的对抗。 中国队呢，现在我就是把这话搁这儿哈。 嗯。 下礼拜、下星期再说也行，下星期也再说，反正我还是这话哈。 嗯。 就无论如何，中国队是可以顺利闯过、通过越南这一关的啊！就无论如何，我们不会输给越南队。我实在是觉得，如果输给了越南队，这真的说不过去。就是那你干嘛呢？这么多年了，是吧？ 白练了 啊、白练了，就白干了，就花了这么多钱，是吧？ 嗯。 所以我是觉得，不是不光是花钱，也就是努力吧，几代人的努力。你最终说小组在12强赛中你输给越南队，虽然越南队也是拉开了架势，也给出了很多，好像很骇人听闻的那些危言耸听吧，骇人听闻就是，哎呦，这大家都觉得，咦，这不行，现在要越南都要输了啊。 嗯。 尽管我们输，那天上次节目说过，我们尽管输给过也门队，我们也输给过阿曼队。但是我们还真没有输给过我们也输给过泰国队， 是， 我们也输给过新加坡队，你听的这队是吧？但是我们毕竟还没有输给过越南队。我不相信我们输给越南队的历史将从2021年的这个12强赛开始，所以怎么也应该是能战胜越南队，只不过就是赢多赢少，因为我们这几年有过6-1，有过2-1啊，2-1的那场比赛还是人家先进的球，是他们对方在进步啊，但是。绝对没有到说他们可以随随便便的就能战胜中国队，这我是觉得完全没有这档子事儿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相信，中国队这一段时间，他们的备战也会很有针对性。当然，有人说他们这个，我们以往说过啊，日本队碰见我们原来打日本队的时候那点自信是什么呢？就是对方的力量不如我们，对方的身高不如我们，对方的速度不如我们，也就是我们在身高、速度、力量，只不过就意识比我们强。后来发现日本队，人家可以巧妙的利用这个 意识啊，避开了速度力量，而且后来你发现人家的足球力量，人家的足球速度，哎，人家的这个足球身高一点不比我们差， 嗯， 就是人家实际上是意识为先了啊。那么当然现在越南队呢，他这个身高呢和日本队还不完全一样，你看上去越南这个日本队高高矮矮胖胖瘦瘦，但是呢他都是有用的哈， 嗯， 但是现在的这一名队员，我觉得这个越南队。在速度在身高是它是绝对的劣势，所以这一点上我还是坚信的吧。 可能意识比咱们也差一点哈。 对，他就他整体的这个能力绝对到不了说他可以撼动中国队的这个程度。 嗯，咱们来看看国内的比赛啊，足协杯。根据体坛周报的报道，足协经过一番调研之后呢，足协杯是恢复俱乐部主客场办赛的方案是暂时作罢了。 啊， 2021年足协杯预计仍将会以赛会制来进行。 嗯 啊，那么不过也有一些城市是表达了愿意办赛的意愿，但是不能局限于本地俱乐部的一两场比赛，你要办，你就是得争取一个赛区的比赛。 这个比赛呢，足协杯虽然有人说这是鸡肋哈，但是呢，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外援参加，没有国家队的、没有国家队的队员参加，是吧？因为国家队队员在打十强赛。 是。 但是我相信，很多队是很希望有这个足协杯比赛的，因为他们可以锻炼他们的这个替补阵容，锻炼他们的国内的球员，特别是你比如像国安队现在，这个队员本身队伍前一段时间捉襟见肘，伤病比较多，如果能够恢复一部分人，能够通过足协杯来达到热身锻磨练队磨合队伍的目的，这我觉得各个队都会愿意欣然接受的。 是， 而且呢对于球迷来说也未必就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队员在那儿折腾啊，但是很想知道，哎，你引进了这个球员，你引进了那个球员，到底谁更有用。我觉得对教练组排兵布阵，掌握手里更详细的了解是手里的这几张牌啊，会很有帮助，因为他打这个足协杯比赛和平常队内的还并不完全一样，对吧？比如说看那个说现在高级的啊，过去人就一说这个欧洲的这些教练看什么，看的是你训练，就是你训练怎么样，那决定谁上比赛。但是我觉得更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比赛，就是不是特别要劲儿的比赛，能够看出队员的这个考核这个能力。因为虽然这个比赛的结果和比赛的重要性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对于队员个人来说，特别是那些想上场的队员，想进入主力阵容的队员来说，他会尽一切努力去表现自己。 我们再来看女足方面啊，足球报的消息虽然说没有官宣，但是贾秀全基本上已经确认卸任女足国家队主教练。中国足协高层呢已经开始了对新一任主教练的斟酌，候选去教练中呢包括这个水庆霞，但他也不是唯一的人选，他带队打全运会的战绩啊，据说将会是中国足协做出取舍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这事儿，小贾我们还叫贾学习啊，贾指导肯定会离职的，因为这次奥运会打的成绩很不好，其实上一届的奥运会打的也很不好，再上一届也很不好啊，其实就没好过最近这几届奥运会。其实真的不能就说完全赖小贾，对吧？那当然我们在2015年的女足世界杯上我们还小组出现了啊，那还不错啊，那比这奥运会这次连出现都没出现还是要强的。 是。 但是贾权的这个成绩肯定是不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 没错， 是吧？所以他下这个叫什么离任啊， 离任 别叫下课啊， 叫卸任。 卸任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水庆霞，现在我发现有的时候你看网上的一些消息，就很熟悉，很多感觉，就是放风。说这个清睿有可能当这个主教练，其实你觉得完全不靠谱，但是呢，清睿的拥趸们就把你给推上去了，就人家列举你怎么合适，所以你像这个郎平肯定不干了女排，但是有关女排人选的问题，主教练的人选，我的个妈呀！那个网上你看吧，有各种各样的说，就是定了啊，定了就是他了啊，就是清睿了啊，就好像说的斩钉截铁一样。 太荣幸了 啊！包括小水，水庆霞，这水庆霞呢也是中国女足第二代啊，第二三代吧，那个球员也是当年和孙雯他们并肩作战的哈，比他们稍微还大一点，嫁了一个北京的这个爱人啊，北京市足协的一个干部，然后北京市这个足协的干部就入赘了。 啊，入到上海去了啊。有一年的这个哦，水行侠可比孙文他们还大，比他们大。然后有一年的这个全运会啊，那是1993年吧？哎，不是，上海全运会，反正是上海全运会。哎呀，他在那儿对我们北京记者可不好了。这小子，哎，我说你原来北京足协的那个跑堂呢，你怎么敢对北京记者这样啊？后来他们说这是水行侠的那个爱人哈，啊，这个就是小水呢，这个也是一个考察，对吧？ 嗯， 当然好在水行侠呢非常了解中国女足的整个的发展脉络，希望他吧。但是孙文啊，孙文现在做了副主席了， 嗯， 也没时间弄，所以这个女足真是一个烫手山芋。水井虾如果能接，我觉得就应该鼓励他， 嗯， 这就是一份勇气。 好样的哈， 嗯。 赛场直通车。 赛场直通车，我们聚焦篮球方面的消息。先来看 CBA， 根据篮球记者宋翔的消息，新赛季 CBA 季前赛的时间和地点将会有所改变。由于疫情反复等多方面原因，原定在新赛季进行的五战 CBA 季前赛呢是被迫取消，但是季前赛很有可能会放在新赛季开始之前的这个举办地点来进行，这跟上个赛季啊可能有点相似啊。那么但是这个到底新赛季的 CBA 是个什么样的政策呀，外援政策什么的，目前还是没有定论啊。 应该是10月20号开始，是吧？ 对， 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开赛了。你到现在这外援政策还没定下来，人家怎么着呀，是吧？你起码私下里先跟各个俱乐部啊，跟投资人们打个招呼， 是 人家好有个准备。我觉得到现在一点就是咱们不了说那个信儿有点慌信儿了哈，就是说不，原来说一点风儿没有，现在说大概率是有外援，是吧？就跟上赛季一样，还是这个赛会制， 没错 啊。那他们还做什么努力呢？是给我们一个惊喜，给我们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说改成主客场制了，恢复主客场制了，不能够，对吧？你比如你现在要恢复了福建那主客场制，你能打吗？ 是 你打不了，肯定的。然后你打着打着，突然某处又出现这个某一地又出现这个疫情了，怎么办？ 对你打不打还继续？ 你还打不打继续？那整个他要停了，那全盘全停了。 是， 所以我觉得为了安全起见，就跟去年一样，就别纠结了，就是赛会制， 有外援， 有外援，然后适当的时候，如果这个地方的这个疫情控制的稍微好一些。适当放进一部分观众，让他吆喝吆喝去。我觉得我们已经适应了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必须长期和这个病魔和病毒做斗争，所以呢我们就必须适应这个新的这种玩法。 嗯 嗯， 我们下面来看女篮方面，中国女篮亚洲杯12人名单本周是出炉了。那么23号呢，中国女篮将会出发前往约旦，正式进入亚洲杯的时间。北京时间27号晚上9点，中国女篮将会迎来第一场小组赛对阵菲律宾。28号和29号都是晚上9点钟啊，女篮姑娘们将分别迎战中国台北和澳大利亚队。 嗯，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呢，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锻炼。当然，澳大利亚队不会派上他的所谓的奥运的一线阵容啊、那么中国女篮呢，据说许利民、许指导这次也不随队出征，因为他的腿还没完全好啊、这次由助理教练啊，原他的教练组的成员郑指导来带队。 我们来看看这个全运会方面啊。那么全运会五人制男篮 U22组的比赛呢，将会在9月21号到26号举行。决赛的分组呢，咱们北京队是在 A 组，跟辽宁、湖北、陕西分在一组，另一个组是广东、浙江、山东和天津。那么昨天呢，北京男篮是已经启程前往了陕西铜川，他们将会迎来3场小组赛和2场排位赛的争夺，是在铜川体育馆。那么具体比赛时间哈，9月21号，也就是下周二的下午1点半，北京男篮将会对阵湖北队，22号周三上午10点迎战东道主陕西男篮，23号也就是下周四的下午1点半，北京男篮将会挑战辽宁男篮。 哎，我怎么看这个男篮这个二线队怎么是陈磊在带队啊？这是首钢的元老，反正他带队去了全运会的比赛地了。我还没问他呢，哎，他已经做了清华队的教练了，那怎么又带队去了那儿啊？所以这次全运会啊，让大家就可能是刚刚，因为本来2020年举行这个 奥运会， 是 然后缓口气，缓一大口气，当大家都已经平静了，都觉得哎呀没得可看了，光全运会来了。 嗯， 但是现在你刚刚吃完一碟大一桌大菜，极大的大菜，奥运会，然后你回来再看全运会，你就是纯从竞技的角度来看，确实和那个差距比较大啊，就和那个奥运会的差距比较大。但是对我们来说，去看看队伍啊，去看看我们自己的队员之间啊，你比如说，我就看前两天看那个跳水比赛， 是 一个十米的一个就是跳台的比赛，一个跳台的比赛是四位奥运金牌得主加两位世界冠军争夺一枚全运会的 金牌。神仙打架， 你看这不神仙打架吗？啊，现在的话叫什么内卷是吧？ 对， 就是一直就是其实就是这没有贬义啊，这国内练兵一致对外。那你说你去争这么一块牌子，对吧？ 嗯， 你包括这个那个跳板，女子那个跳板，那就是也是跟全红婵差不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孩。 嗯 啊，陈一文，那陈一文拿了这个金牌了啊，把那王涵奥运金牌得主给赢了。对吧？ 嗯， 但是这个陈一文呢，就年龄稍大一些，21了啊，但是也没怎么在国际赛场上崭露过头角，也没怎么出来过。 嗯， 啊，但是他就能够赢了奥运金牌，所以就是说，往往这些优势项目，包括乒乓球啊，包括羽毛球、 举重射击 啊，这都是国内的竞争要比国际赛场的竞争还要激烈。 没错， 你打乒乓球出身是吧？你的师叔吧。啊，叫江嘉良，听说过吧？ 嗯， 啊，那乒坛王子 是 能在三十八届、39届连拿了2届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但是全国比赛、全运会也好，这个全国锦标赛也好， 嗯， 男子单打从来没有进入过前8名。 嗯，因为国内竞争还是太激烈了， 对，前八都没进过， 嗯， 对吧？所以这就是说，这个优势项目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嗯，那么北京健儿在这次比赛中呢，也是有着不错的发挥哈，比如说柔道啊，我们一天还拿了2金2银啊，会师决赛了还，那么包括女足比赛是拉开了帷幕。那么9月16号下午呢，北京女足在第一场比赛中呢，是以0-2不敌山东女足啊。不过在昨天晚上进行的比赛中呢，我们是1-0战胜了四川女足啊。那么马上会参加第三轮的比赛，来决定是否能够晋级四强哈。 嗯，晋级四强有难度啊，有难度， 加油吧。 体坛嗨翻天。 嗯，其他方面我们来说说男排亚锦赛哈，老想说世锦赛。那么男排亚锦赛目前正在进行，在昨天下午进行的第一场半决赛中呢，中国男排是以1-3不敌伊朗男排，最终无缘决赛啊。那么也是因为这次亚锦赛的前2名，相当于是能直接拿到明年俄罗斯世锦赛的资格啊，中国男排等于是没有这个资格。那么江川是获得了本队最高的15分。目前呢，下午2点正在进行的是3-4名的决赛，由中国男排对阵中华台北男排。今天下午5点呢，将会进行冠亚军的决赛，是由日本男排对阵卫冕冠军伊朗男排。 这个目前的中国男排的能力啊，说实话，还是咱听听专家要不？ 行啊，我们来听听央视排球解说嘉宾丁文斌的解读啊。 我们纵观中国男排本届亚锦赛的表现，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本届亚锦赛中国男排的阵容当中呢，除了场上队长江川和主力二传于尧臣参加过东京奥运会资格赛，其他队员都没有这种大赛的经验。也就是说，这次比赛我们是以年轻队员为主。另外，这次亚锦赛比赛的时间和全运会成年组比赛时间间隔非常近，只有3周的时间。小伙子们都是在全运会比赛结束以后直接从赛区飞赴到漳州进行3周的集训和备战，最后从福州出发前往日本的千叶。这个阶段对于小伙子们的体力和精力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在小组赛的3场比赛当中呢，前2个队比较弱，科威特和乌兹别克斯坦，我们都以3-0获胜。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我们对阵实力强劲的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谁获得胜利将获得小组第一，而且小组赛的成绩将带入到复赛阶段。我们在大比分2-1领先的情况下，最后被澳大利亚队逆转，遗憾的输掉了比赛。不过我们也是以小组第二进入到复赛阶段，但是我们在复赛阶段的排名还不够理想。那么在复赛第一场比赛当中呢，对阵 A 组的小组第一东道主日本队。日本队呢 仅仅缺少了他的主二传关田成大和主力接应西田有志，他的场上队长石川佑希依然在队中。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得酣畅淋漓，打出了中国男排的精气神，最后以3-1战胜了日本队。上次战胜日本队的比赛要追溯到2018年的世界男排联赛，这场比赛对于小伙子们的这种士气提升非常的重要。复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我们对阵卡塔尔队，卡塔尔队是3-0横扫了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谁赢谁将获得进入四强的机会。我们也是在大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最后逆转战胜了卡塔尔队，昂首进入到四强。所以这两场比赛可以说是中国男排打得很漂亮的两场球。在昨天对阵伊朗队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整体实力和伊朗男排有一定的差距。首先呢，他的队中虽然缺少了马鲁夫、穆萨维这些主力球员，但是他的场上队员有5人参加过东京奥运会，而且年轻队员都是世青赛冠军的成员，所以他们的整体实力还是非常强的。我们在发球和接发球环节以及拦防串联环节和对方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这场比赛呢，我们第一局、第二局和第三局跟对方打的都是非常焦灼，特别是第二局，我们开局就打得非常的顺畅，迫使对方在16分之前已经用完了2次暂停，我们最多的时候曾经领先了对方6分。在第一局和第三局当中，我们曾经也有胜机出现，但是到了20分以上的关键分，我们显然还是缺乏比赛经验。不过呢，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除了核心球员江川以外，我们的2名主攻22号张景印和6号于延泰已经有效地可以分担江川的进攻压力。这次比赛这3名边攻的发挥，在这几场获胜的比赛当中发挥的都非常非常的理想。同时我们的2个副攻15号彭世坤和9号李永真也是年轻球员，上升的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在这次比赛当中，无论是进攻和拦网，也是给球迷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嗯，我刚刚看了一眼啊，第一局比赛已经结束了3次名决赛，中国男排是第一局赢了中国台北男排。 赢中国台北队这是应该的啊。 哎， 尽管我们也曾经输给过对手啊，我们也输，就国家队输给省队，这也有过这样的这个经历，但是整体实力还是强于对手的。但是我们这一波队员，你刚才听到这个， 丁指导 啊、这个丁指导的说的这些队员的时候，除了江川，我们大家觉得非常熟悉，不是因为他是北京的啊，就是你听一听，就是老队员，其实就江川一个人， 是， 实际上都是年轻队员。现在年轻这批年轻队员敢打敢冲，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批队员呢，就是发挥不够稳定，对吧？你面对这个澳大利亚队，你2-1领先，你最后被人家刀回去了，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这批队员有年轻的这个冲劲儿，但确确实实我们在训练理念上、训练手段上、训练体系上，包括比赛的指挥系统上等等这一系列，还是需要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才可以。你如果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就是这些队员打到一定份上的时候，他就这样了，他提高不了了，他就差那一点。就像有的人说，这跳高是一辈子，从2.10米到2.12米，他就过不去，对吧？ 是 啊，就这，比如说10是这个及格坎，他就过不去。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男排还是要从体系上来入手， 有这个质的飞跃哈，郑子。 对对。 好，以上您收听到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梁老的精彩点评。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的声音。下周日下午2:12，我和梁老师还是会在这里等着您，咱们不见不散。 再见。